什么是爱，什么又是无奈，无言地相对，我似乎已明白。慢慢走向你的面前，握紧你的手，强忍着眼泪对你说声珍重。以为我们的爱会流传在世间，以为我们的誓言会直到永远，谁知昨夜梦里的你早已经不是你，从此我也不再是自己。什么又是无奈，无言地相对，我似乎已明白。慢慢走向你的面前，握紧你的手，强忍着眼泪对你说声珍重。以为我thank you.